念往事，

其实你不懂我的心，你说我像梦，无缘又无尽，其实你不懂我的心，你说我想你总是看不清，其实我永不在乎也藏真心。